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Anglais.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i everybody, it's Scotty here in Beijing, and I have with me... Julia, hi Scotty. Hi Julia, how are you? Good, thank you. Yourself? I'm feeling pretty good, and I'm ready to study English. Are you ready? Oh, sure, I am. So, now, let's start. 这个星期啊，我们在公园里转了转。那么今天呢，我们去居民区转一转，看看居民们正在做什么。不过呢，还是先来学习新的单词。 New words for today. Get together. Get together. Record player. Record player. Put to bed. Put to bed. Already. Already. Lie. Lie. Paint. Paint. Ladder. Ladder.Ceiling, ceiling. Shower, shower. Cook, cook. Relax, relax. Story, story. 我们说大家在一起聚会应该是 get together. Get together.Together 是一起的意思 T-O-G-E-T-H-E-R Together 前面呢再加上一个 get G-E-T get Get together 就是聚会的意思了。那么如果说有的朋友呢不喜欢聚会，只喜欢在家听一听录音机啊，听一听音乐啊，哎，或者是看一看电视啊，那么听唱机，这个电唱机我们就要说 Record player RecordR-E-C-O-R-D, record. Record 可以是唱片的意思，那么 record player 就是电唱机。但是现在啊，很多朋友都不再用这样的老式的电唱机了，比如我们都要用这个 CD 机。CD 机呢，大家就可以说 CD player。不过呢，我们还是把课文里的 record player 也记住。Record player.那么有的人啊可能在家里正在哄小孩睡觉，把小孩呢放在床上，这个安顿谁谁谁睡觉，我们就可以说 put to bed P-U-T put 放置的意思啊 put to bed to T-O put to bed put to bed 那么可能这个小孩呢已经睡着了，已经 already A-L-R-E-A-D-Y Already Already 已经怎么怎么样，我们还可以说这个小孩呢已经睡着了，躺在床上躺，我们要说 Lie L-I-E Lie Lie 孩子们都睡着了，可是呢大人们呢还在忙碌着，哎，有的大人呢可能在家里正在画画，画画 PaintP-A-I-N-T, paint, paint, 画画的意思。那么啊，我们所说的这个，比如说刷墙啊，啊刷油漆啊，这个刷也可以用 paint, P-A-I-N-T, paint。 paint, paint. 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刷墙或者是刷油漆，就要站在梯子上。如果我们想刷房顶啊，或者是想刷天花板的话，因为太高了，所以呢，我们就要用梯子。梯子 ladder, L-A-D-D-E-R, ladder, ladder.那么我们刚说的这个天花板房顶应该是 ceiling, C-E-I-L-I-N-G, ceiling, ceiling. 刷完了墙可能弄得浑身啊都非常的脏，我们必须要洗个澡啦。淋浴或者是我们说下小雨的这个阵雨就可以叫 shower, S-H-O-W-E-R, shower, shower.淋浴的意思。洗完了澡干干净净的，咱们就该做点饭，然后呢坐下来吃饭轻松一下。做饭 cook, C-O-O-K, cook, cook 是个动词， cook 做饭的意思。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吃完饭大家坐下来轻松轻松，听听音乐休息一会儿，放松休息叫 relaxR-E-L-A-X, relax, relax. 有的朋友呢可能喜欢读读小说，读读故事，那么故事 story, S-T-O-R-Y, story, story, 故事的意思。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些有用的句型。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请大家看我们课本第137页的倒数第二行。Here are several pictures. 这儿呢有几幅画。In picture one, the people are getting together. Get together 是我们今天刚刚学过的内容，就是正在聚会或者是聚在一起。Get together. In picture one, the people are getting together. 那么他们正在做什么呢？ They are drinking something.And talking, 他们呢正在喝东西并且聊天。In picture two, a man is sitting on a sofa. 请大家注意啊，说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用的是 sit on a sofa. Sit on a sofa. 他正在做什么呢？ He's listening to a record. Listen to a record. 他呢正在听唱片。He's listening to a record. 在这里呢，还是想请朋友们注意啊，我们在说听什么什么，比如说听唱片、听广播，听这个意思要用 listen to 后面加名词，千万不能呢把这个 to 丢掉，只说 listen 加名词，这样是错误的啊。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正确的说法，就是 listen 加上介词 to 后面加名词，比如 listen to a record.Listen to a record. 他正在听录音或者是正在听唱片。There is a record player on the table. 在桌子上呢有一个 record player, 有一个唱机。再来看一看 picture 3. In picture 3, a man is putting the children to bed. Put 谁谁谁 to bed, 就是呢让谁谁谁上床睡觉。A man is putting the children to bed.Put the children to bed, 这也是一个有用的表达法。The boy is already in bed, 男孩呢已经是躺在床上了。Is 什么什么 in bed, is in bed, 就是在床上的意思。The boy is in bed, 我们用 already 呢来强调已经怎么怎么样。The boy is already in bed. 男孩已经躺好在床上了，那女孩呢？The girl is sitting on her bed. 女孩呢还坐在这个自己的床上。The girl is sitting on her bed. In picture 4, a woman is painting the kitchen. Paint the kitchen 就是在油刷厨房的意思。A woman is painting the kitchen. She is standing on a ladder. 那么她呢站在一个梯子上。She is standing on a ladder.She has a brush in her hand and is painting the ceiling. 那么她手里呢拿着一把刷子，刷子我们可以说 brush, B-R-U-S-H, brush. She has a brush in her hand and is painting the ceiling. 她正在刷房顶 paint the ceiling. In picture 5, the woman is having a shower. 那么在第五幅图里呢，这位女士啊正在洗澡。我们说洗澡可以用这个动词词组 have a shower. She's washing her hair now. 那么她现在呢正在洗她的头发。Wash her hair. 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词组，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In picture 6, the man is cooking supper. Cook supper. Cook 是做饭的意思。Supper 呢晚餐，也就是这位男士呢正在做晚餐。 The man is cooking supper. He's making some soup, I think. 我想啊他是正在做一些汤 make soup, make some soup, 做汤的意思。 I think he's making some soup. In picture 7, the man is relaxing on the sofa. 我们学了 relax, 是放松这样一个意思啊。那么也就是这个男士呢，他正在沙发上非常这个放松的坐着。 The man is relaxing on the sofa.He has a book with him, but he's not reading. 他手里呢拿着一本书，但是他并没有读这本书。 In picture 8, the man is reading to the children. 那么在第八幅图里面呢，男士呢正在给孩子们读书。 Read to the children. 如果我们要说自己在读书，那么我们可以说 the man is reading. 那么他自己呢正在读书。那么说 the man is reading to the children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男士啊正在给这些孩子们读书。 They're listening to his story. 这些孩子们呢正在听他讲故事。 Listen to his story. Listen to 后面加了名词 his story 名词词组啊 his story 就是说听故事的意思。 Listen to his story. 好，那么大家注意到了，在今天我们的这个看图说话里面呢，有非常多的词组，我们再来很快的复习一下，大家一边来跟我读这些动词的词组，一边来试着做出这些动作，这样呢，帮助我们记忆。好，第一个 get together, 聚会。第二个 sit on a sofa, 坐在沙发上。Next one, listen to a record, 听录音，大家可以试着把手啊放在耳朵上，好像自己在这个捂着一个耳机啊。 Listen to a record. Next one, put the children to bed. Put the children to bed. 让孩子们呢上床睡觉。 Next, be in bed. Be in bed. 用 be 动词后面加上 in bed, 指的是谁谁谁已经在床上了。 Next, sit on her bed. 坐在床上 sit on her bed. Next one, paint the kitchen. Paint the kitchen. 您是不是在做刷厨房的动作呢？ Alright, next, stand on a ladder. 站在梯子上 stand on a ladder. Next one, paint the ceiling. 您是不是在做这个刷房顶的动作呢？ Alright, next, have a shower. 在洗澡 have a shower. Next one, wash your hair. Wash your hair, 洗头发。 Next one, cook supper. 请您做出 cook supper 的动作。 Next, make some soup. Make some soup, 做汤。我们怎么用动作来表示呢？ Next, read to the children. 给孩子们读故事。 Read to the children. The last one, listen to his story. Listen to his story. 好，大家做的都非常好。下面呢，就让我们跟着节奏来把今天学过的内容再来练一练。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In picture 5, the woman is having a shower. She's washing her hair now. In picture 6, the man is cooking supper. He is making some soup, I think. In picture 7, the man is relaxing on the sofa. He has a book with him, but he is not reading. In picture 8, the man is reading to the children. They are listening to his story. In picture 5, the woman is having a shower. She is washing her hair now. In picture 6, the man is cooking supper. He is making some soup, I think. In picture 7, the man is relaxing on the sofa. He has a book with him, but he is not reading. In picture 8, the man is reading to the children. They are listening to his story. 在今天的课中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图画，在我们的课本第138页上。那么我们已经学过了关于这些图画的一些表达法，比如像 put the children to bed, paint the kitchen, wash her hair, have a shower,Cook supper, read to the children, 等等。那么现在呢，请朋友们注意看我们第138页的图，来回答我的一些问题。Question 1. In picture 1, what are they doing? Number 2. In picture 5, what's the woman doing? Number 3.In picture 6, what's the man doing? Number 4. In picture 8, what's the man doing? And what are the boys doing? 好，这些问题您都回答上来了吗？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里呢，想请朋友们看我们的课本第139页上，在这里啊，有一个小的段落，也就是我们的练习四。我们先把小文章看一遍，然后呢，试着把书合上，试着自己说一遍。那么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呢，大家可以试着笔头再来给它做一个复述。接下来呢，还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在这里呢，想提醒听众朋友们，从第18课、19课开始我们的张道真教授呢，就为朋友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复述的练习，包括口头和笔头。这个练习啊，有这样一些好处。第一呢，可以培养阅读及领会的能力。第二点呢，张教授也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呀，也可以试着把我们给大家提供的额外的这一小段呢，试着翻译出来。第三条呢，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进行口头复述的时候啊，可以加大我们这个实践的量。最后大家也可以用笔头复述出来，这样做呢，也有利于发展大家写的能力。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跟您说再会的时间了。So, goodbye from Julia and... Goodbye from m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Pub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和辛迪一起跟大家讨论19课的第三讲。Hi, Cindy. Hi, Ginger. How are you today? I'm very good, and thank you. And you look happy too. Yeah, so ready for Section C. Okay, we are all ready for Section C. Look at page 189, 看看189页的第三部分。 New words, new page. 找房子 Room hunting. Room hunting. 两个词构成的一个词组，找房子。Hunt, H-U-N-T, 是个动词。是什么呢？猎人打猎 ,hunt. 到狩猎打猎叫 hunt. Hunting, 寻找。这就是很形象的，叫什么呢？就像在找猎物一样，找房子。Room hunting. 如果我们找工作呢？If we are looking for a job, it could be... Yeah, job hunting. Job hunting. Job,、yeah. J-O-B, job hunting. Room hunting, 都是这样构成的。OK, 我们看看广告。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大家注意到 advertisement, 这个很复杂的。And we use a much shorter form for advertisement nowadays, right, Cindy? Yeah, you can say、ad. Ad, Cindy 告诉我们，现在口头上我们更多的是什么呢 ？Ad, ad. I'm going to put up an ad. 我要发一条广告。I'm going to put up an ad. Ad 就是口头常用的 ad, 说的是 advertisement. 这样把一个很长的词呢，简缩为两个字母。如果英语不太好的，朋友们可能就听起来不太清晰，所以一般你听到 advertisement 或者叫 advertising, 但是 ad, ad, 有时候多的广告 ad 加个 s 就表示广告的复数，这是我们如果你注意的话常常能碰到的。出租 let, let, let, 大家可能说这个词学过，对，让我们去吃饭吧 ,let's go for lunch, let's go for dinner,Let us go for something. 但是这个 let 在这里呢 作为动词是什么呢？出租的意思。我们在书中一会儿看看对话里面怎么使用这个 let 作为出租。 You know, I want to say that in America we say rent instead right, of let. I was about to ask that and、yeah. I realized you might use this、interchangeably.、Mm. Cindy 专门指出这个 let 是多些出现在英式的、词语当中或者是上下文当中，在美国更多的是用 rent, 我们这个课本里面也出现了 rent, 这为什么我刚才没有特别强调，就是美国人出租 I have a house to rent、 mm-hmm. and house for rent right 都行，就是这儿摆了一个出租供出租的一个房子就用 rent R-E-N-T let 是很地道的英式的词。 OK, 我们再看看下面的空着的 vacant vacantVacant 指的是现在无人居住的，一般呢这里可以主要是指房子，比如你到那国外去经过那些 hotel 或者叫 motel 或者叫的 inn, 就这些便宜一些的那个比较经济一些的旅馆或者是车旅馆旁边经常出现一个霓虹灯的或者是其他的牌子，上面写着 vacant, 就说明它还有空位，你可以随时停车或者是下车到那儿去居住，这就是 vacant。 完全的 quiet, quiet 也是非常的意思，这个我们在以前都接触过。洗脸台或者是盥洗台 wash basin, wash basin,两个词 wash, 大家都知道洗 wash, 这个 wash 在这里用的是做名词用 basin, 一般是指盆子，是陷下去的一块装水的地方 wash basin, 洗脸的盥洗台或者是我们叫的脸盆 wash basin. Okay, look at right column. 我们看看右边 be across. 在那边 be across. Be across. Be across. 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东西在路那边，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商店在我们家住的楼的对面。There is a shop across the street. Across the street. 但是呢，如果说商店在路那边 ，the shop is across the street， 就是这样用的。Be 变成 is， 或者 she is standing across the street 就变成 stand。走道 ，passage。 Passage, pass, P-A-S-S, pass 是一个名词或者是一个动词，叫做走过、通过。Passage 变成了一个动词，加上 A-G-E 加上 age, passage 这也是一种动词名词的构成方式，加上 A-G-E 往往就变成一个大名词。Passage 走道。我们一会儿看到这里讲的 passage 呢，就是我们美国常讲的 corridor。 Right, yeah, passageway. Passageway,、mm-hmm. 过道、通道 ,passageway. Cindy 他们习惯这样用。OK, 再看下面一个收费。 Charge. Charge. 这个收费呢指的是比如说、动词就收取的费用。How much do you charge? 如果我说、How much do you charge for a meal per person? 一个人收多少钱，如果这个、收费是按人来算的话 ,how much do you charge per person for one meal? 这是一般的 charge 的用法。And 有时候说是他要的太贵了，要的太多了。 You want too much, too expensive. Yeah, you want too much, too expensive. Or you are charging too much. You are charging too much. 要钱太多了。OK? 无需 Needn't. Needn't.这是一个英国式用法 ,needn't.、 Mm. 啊、美国用法什么呢 ?you don't need. Yeah, don't need to. Yeah, you don't、mm-hmm. need to do something. 我们一会儿看看课文，我们的在英式和美式编一下，两种形式都可以用。OK, 指很好的好极了。 Marvelous. Marvelous. 这是一个典型的 British way of saying wonderful. Marvelous.、 Right. Yeah. Marvelous.、思考想一想啊。 Think.Over. Think over. Think something over. 比如说 Hi Cindy, how about going to a suburbs trip? Going to the suburbs? Yeah. Well, I'll have to think it over. Okay. I have to think it over. 我邀请 Cindy 呢到郊区去转一下玩一下短途旅游一下。Well, 因为突然提出来的I have to think it over. 我得想一想。想什么呢？看看我的时间有没有这样一个空档。OK, 我们请 Cindy 领读一下单词。 Room hunting, advertisement, let, vacant, quite, wash basin, be across, passage,